让宿舍青丝万千根，姻缘多一分，等残阳照孤影，牡丹染红樽满城柳笛声，一人一门望君踏归程。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，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，江河入海奔，万物为谁春，明月照不尽离别人。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，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，翠竹泣墨痕，锦书画不成，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。遥知柔破尽千万针，杜鹃啼血声，芙蓉花数过尽缤纷，转眼成归尘，战歌送离人，心人欲断魂，浓情蜜意此话当真。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，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，江河入海奔，万物为谁春，明月照不尽书画不成，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。翠竹泣墨痕，锦书画不成，情真意深深不尽鸳鸯枕。 据统计呢，朋友圈内容呢分为三大类：无病呻吟型、炫耀自我型、研究分享型。想努力成为第三类，是因为总有良心好人看到有价值的内容之后呢，给我很多的鼓励，希望我们都可以做研究分享型。 选择歌曲这世界，有点疲倦，已决裂的信念，白色球鞋走不回喧闹的海边，月光萤火照亮许多笑脸，疯狂画面停留在眼前，默契却渐行渐远，我们约好闯荡的那片天，我一个人向前，我流浪在拥挤的从前，复习一页页黑白的空荡夏天，呆坐在热闹的路边，你就没变天，却少了傻的跟认真的心愿，我流浪在孤单的边缘，外面挥霍着小声的谣言，熟悉的音乐只剩下琴弦，希望让时间回到无解那天，能有机会说声抱歉。 没人了解才

在河南洛阳呢，有一个村庙会请来剧团演出，因为当时下雨，观众逐渐离开了。到全部节目表演完，观众席只剩下了一位75岁的老大爷还在撑伞坚持。有时候想想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哪怕只有一个人听节目，我们也要好好的做。只要你给我一分钟的关注，我要还你一分钟的精彩嘛，对不对？ 他不羁的脸上天色将晚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。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已烟消。 平常你会不会收到很多的垃圾短信？他会跟你说，如果需要退订的话，请回复 T。结果记者呢，以商家的名义暗访短信代发平台，得到的答复是，退订回复 T 这个字母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就算用户回几百遍 T 也是没有用的。知道真相的你有没有泪流满面呢？ 咸有点甜，你的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，爱那么绵那么黏，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，爱恩鲜艳让人留恋，总是美得越蜿蜒，我们太倔强，连天都不忍再反对，深情一眼只爱万年，几度轮回恋恋不灭，把岁月铺成红极限，心疼一句珍藏万年，誓言就该比永远更远，要不是